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了。那我们在最近呢，一直邀请咱们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关于冰球比赛的一些话题啊。那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当时听季老师和大家去聊到了咱们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联赛，当时给我们着重介绍的是他这个小年龄组别，也就是 U6 组别的这个比赛。当时的确是给我普及了很多的知识，也让我看到了在我们这群青少年，尤其是这么小的小朋友的队伍当中啊，他们进行比赛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听季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北京市青少年联赛，但是我们要开始逐步的把年龄啊往上去发展了，去介绍更多的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们所参与的这个青少年联赛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继续有请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欢迎季老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继续听季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咱们北京市青少年这个联赛。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青少年联赛，它要从哪个年龄段说起呢？ 啊，孟莹您好。这个今天要说这个联赛呢，是从7岁一直到18岁。女子呢是从7岁到14岁，男子从7岁到18岁。这是北京市的一个最重要的比赛，叫做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联赛。 啊，我还少说了仨字儿，俱乐部。 俱乐部联赛，对对 对, 对，因为它要区别于其他的比赛。现在北京呢可以说有这么5个大赛，我跟您说一下。一个是就是这俱乐部联赛，都是青少年的啊。还有一个校际比赛。 对。 啊，校际比赛那是主要以学校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大奖赛。大奖赛呢，这主要是带有奖金的。各队呢要交一部分那个报名费。 对。 然后呢又以奖金的形式呢鼓励大家。然后还有一个城市杯，就邀请了北京以外的各个 不同城市 啊，不同城市都来参加比赛。还有一个呢就是奥运城市的比赛。奥运城市这样的5个大赛。但是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嘛，奥运城市杯这个赛事呢现在就举办不了了。 那像刚才说的这个奥运城市杯，他邀请的是一些国外的城市吗？ 国外的城市，就是有队伍参加奥运会的。比如像芬兰呐、瑞典呀、像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呀、像德国呀、俄罗斯啊这样的，他有队伍参加奥运会，或者是他举办过奥运会这样的城市，他就请他呢派队呢来参加这个比赛。 这那这个就属于国际性的赛事， 国际性的水平都是很高的。中国举办过，但是呢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呢，这个举办的就现在就停了2年了。2020年和2021年都没有举办。 是我们最后一次比还是在2019年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比。那么这5个赛事当中呢，又以俱乐部的联赛为最基础和最大。 参加人数最多。那么今天我们就聊的就是这个俱乐部的这个联赛。 是的，您做了这个铺垫之后啊，我觉得大家对于咱们北京市尤其是青少年所参与的这个冰球的比赛就有了一个蛮清晰的理解了，或者说叫了解吧。而且我们的这个脉络也是比较的清晰了嘛。前面的四个可以说是以我们国内的，还有就是北京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啊，逐步的一个向外延发展的一个趋势来去进行。那最后一个像您说的奥运城市呢，那它是以一个国际的赛事的形式去出现的，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呢，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邀约这些国际不同的城市的这些球队来参加比赛了。 对， 那我们在今天着重说的是咱们这个俱乐部的，也是您说到的它是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 并且也是参赛队伍最多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赛事呢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六岁以下的， 就是我们上一次 上一次说 的， 就是小孩儿啊， 对， 学龄前。 是的。 还有呢，今天要说的呢，主要就是另外一部分，也是他的最大的一部分，就是从七岁以后一直到初中到高中这么大的这个大的年龄段的跨度， 就是男孩是到十八岁，女孩是到14岁， 女孩是到十四岁。 对， 哎，倒不是说给他规定到十四岁，因为他在之后吧，他就组织不成队伍了。 对，对， 咱们希望啊，多大都 也能打到十八， 十八二十多大都行，越多越好。 嗯， 咱们期望的是这样，但是呢， 还要根据现实的情况， 根据现实的情况，但是女子发展也是挺越来越多，还是人数越来越多，所以今天咱们主要。我说的呢就是这个俱乐部联赛的主体， 是的 主体部分， 嗯， 七岁到十四然后到十八， 嗯， 这段时间啊。 好，那我们也说一说吧，咱们这个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联赛，我也得按您一样说的全面一点啊。它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呀？ 它是从2012年开始举办了第一届，今年应该是十届了。 哦，真是 十年了。 对， 这十年，您说这个要不说俱乐部呢，有的年份的时候也没提俱乐部啊，就是叫联赛了。还曾经叫过超级联赛的时候，这名称也稍稍有一点变化。那么现在来说呢，就比较固定了。 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也没有把它就是分得那么细，又或者说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参加冰球比赛更多的都是以俱乐部的方式去参与孩子们，所以比赛也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来出现的。 对，所以就没有这么叫，就是以前完了之后呢，以别的比赛呢也有超级比赛，所以咱们也曾经叫过超级比赛。然后呢，又有的呢就是叫俱乐部呢，是不是窄一点啊？就没有叫俱乐部，都有过，现在就比较固定了，就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 对 来参加。 毕竟我们现在有不同的对应的嘛，你看有俱乐部的，有校际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城市的这种，就是我们要分得更清晰一些了。 对对对，这您说这个，孟英，您说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划分得更加细致了， 对， 所以这个赛事就是俱乐部的联赛。刚才您说到了，说从哪年开始？2012年，开始，那是最早的一届，就是叫做俱乐部的这个联赛，青少年联赛。那个时候呢，就是适应了北京的孩子的家长的意愿。可以这么说， 也是家长们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助推的作用。 对，家长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希望能够有比赛。然后呢，这样的话呢，2012年呢就开始举办了第一届。当时呢，2012年呢，那时候一共有33支队伍，现在已经有100多支队伍了。那时候有33支队伍参加这个比赛，已经算是不错了。 我也想啊，那时候在2012年的时候。也就是说，那时候其实我们跟申办冬奥成功还都没有联系到一起呢。 没有， 对呀、 咱们2015年才 是的，就2015年咱们才申办成功的。 申办成功， 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有家长 对 有这样的意识和想法 啊， 并且把我们的这个联赛能促成，再加上刚才您提到的，那时候就已经有33支，我觉得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多哎， 要多对 对， 33支队，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啊，当时呢是分成这么5个年龄段。U6岁的、8岁的、10岁的、12的、15的，分这么、 年龄跨度比较大 啊，分这么5个年龄组。当时呢，这33支队伍呢是6岁的9支。我特意查了一下，又回头去查啊6岁的有9支，8岁的有11支，10岁的6支，12岁的4支，15岁的3支。那么可以看到呢，年龄小的呢多。 是的， 年龄小的，比如 U6 的。它就有9支， 对 ，U8 的呢有10支 有十的有六只，那么从六岁到十岁就占了26只。 是的 啊，年龄小的呢还比较多，也就是很多的家长呢、 嗯、 都希望呢孩子从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冰场，哎，参与这项运动、啊、 而且这么算的话，他们那时候就是 U6 U8 U10 的这些孩子，那他们得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接触冰球？所以说其实再往前倒的话，就是他们接触冰球的这个时间也真的都还蛮早的，感觉就是奥运会，就是我们的北京夏季奥运会、他们可能是在那个前后出生的， 对 对，然后就开始去接触冰球，就感觉家长真的也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对，很有先见之明的。 对， 这项运动呢，它逐渐的就是进入到北京这可以说是啊第三起进入到北京。当时那时候的几个俱乐部呢，也没有现在这么多， 嗯、 现在有20多个俱乐部、 哦。 那时候参加比较队伍比较多的，也就是几个五六个俱乐部、 哦，然后底下他分的不同的这些年龄段嘛啊。 但是这些俱乐部对于北京的冰球的推动来说，可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是的， 他们呢一直坚持下来。这几个俱乐部哈、 嗯， 我在现在的比赛当中还经常还仍然是看到他们是主力。可以说呢，这些俱乐部呢就是北京市冰球，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层组织， 也叫是保障吧， 保障， 没有他们去提供这些源源不断的参与冰球的这些青少年的话，我们的联赛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人口基数也好，是不会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壮大的。 对，北京市的这个俱乐部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特点， 嗯， 特色， 嗯， 因为其他的不少的城市，比如像东北那些城市啊，都是什么呢？以学校的比较多。像哈尔滨那齐齐哈尔啊，他们都是以学校的形式来组织，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校际联赛、啊、 校际，对， 是不是， 哎，对、他们都是学校组织的比较多，中学啦、 哦、 小学啦，什么特色校啊，什么、 哦、 形成那种特色校之后，哎，来组队了参加他们那儿的这些比赛，然后逐渐打好了以后、 嗯、 水平高了以后进入体校。 哦、 啊、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 哎，他是这样一个模式发展模式、 哦、 但是北京这地方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不是以学校的名义， 是的， 七几年的那个时候呢，主要的呢还是呢就是有体校， 对， 啊，是海体校那个队呢比较就是比较强大， 是的， 啊，培养的人也比较多，但是后来到进了2000年以后的这段时间，他是以俱乐部的这种形式， 嗯， 所以这些俱乐部在当时他们是基本上聚集了北京的爱滑冰的这些小孩的几乎的全部。 对 啊， 也可以说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大家的了解有限，或者说是环境有限，所以我们能够选择的、能够找到参与冰球运动的这些俱乐部，也就他们这些。 对， 然后才慢慢的发展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俱乐部了嘛。 对，他们这些俱乐部，再说一下他们这些俱乐部的教练哈、 嗯， 这些俱乐部的教练几乎清一色的都来自东北，而主要是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 对， 主要来自于这几个城市， 都是本身之前就是冰球运动发展的非常好的、 哎、对，冰球的传统城市，所以说北京市现在青少年冰运俱乐部的联赛能发展成目前这个规模和这么高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感谢这些教练们来到了北京、 嗯、 来帮助北京的孩子提高水平，组织比赛、 嗯、 因为他们见得多了，他们参加的比赛多了，他们知道冰球是怎么回事， 对， 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呢就更加顺当一些，更加得心应手，而且他们讲的这些内容都是孩子们所没有听到过，冰球是这样，我们教练这么说的，哎，所以他们对北京的冰球发展可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北京的冰球的发展哈、 嗯、 与俱乐部的形式来进行发展，首先最先应该感谢的是家长， 嗯， 因为是他们把孩子从，你刚才您说了，这孩子得多大就开始？真是他们有从3、4岁就开始上冰， 对啊， 3、4岁，你像6岁都开始打球了， 是的， 是吧？他不能上来就打，他得练啊。他3、4岁，有的4岁多，现在是主要的上冰的年龄段， 嗯 啊，应该是说家长呢有远见，哎，看到这项运动，他有他的特点， 对， 他可以锻炼人的灵活性。可以锻炼人不怕吃苦的这种精神。 嗯， 另外啊，它呢是一种集体运动，它讲究呢就是合群儿。 对 啊，要讲究不能自己单干，你 当某一件事儿的时候，你一定想到你的队友啊。另外他练一种拼搏的精神，所以这几项内容都是这项运动的、可以说特有的，或者说显示比较突出的特点。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家长看到了这些，所以把孩子呢 送到了冰场， 领进了冰场来。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感谢就是这些教练们啊。 是的， 可以说呢，这样北京的这个冰球市场呢也吸引了他们。 对， 吸引了他们到这儿来。他们在打了球之后，退役之后不打专业队了，然后到哪儿去呢？又非常喜爱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运动。 是的， 于是呢他们就到北京来执教，因为这儿有更大的市场。 是， 所以刚才我说这里边青衣大多数吧，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因为那是咱们的冰球的传统城市。 是的 啊，选国家队，不管男子国家队还是女子国家队，都到那儿去选，只有那儿有人。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像您说到的，就是我们有了俱乐部的这个很重要的基础保障之后，像北京之后发展出来的比如说校际的这个联赛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东北那边他们都是以校际为主，咱们这边是以俱乐部先开始。我也是之前听到很多家长介绍的时候就说，哎，俱乐部的比赛怎么样怎么样，到后来慢慢在听家长介绍的时候就提到了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校级的比赛，就是明显的是在我们这个俱乐部联赛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诞生了这个校级的比赛。因为参与冰球的孩子多了，他们在不同的这个学校，有时候这个学校里头一看，哎，我们也能拢出这么一个队伍啊，就有了这个比赛了嘛。 对，孟莹您提到啊，就是说这个校级哈，今天咱们主要谈的俱乐部，但是您提到校级，我觉得做一个对比也是挺有意义的。就是北京的比赛除了有俱乐部以外还有校级的联赛，实际上打校级联赛的这些队员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人 对， 但是他的不同点，但这是他的相同点啊。不同点是什么呢？不同点是在于以学校来为单位进行组织了。 对， 哎，这样的话突出了学校的这个组织模式， 嗯， 然后呢更多的发挥了学校的这组织作用，也发挥了学校的那些体育教师他们的这些组织作用。 对， 这样的话呢更紧密的跟学校的教育相结合了。 是的 啊，叫做体教融合。 对， 哎，就 是我们现在一直关注的嘛。 关注的，这对，这也是一个主旋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咱们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一定要跟教育结合起来。所以呢人还是这些人。 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他虽然还是这些人，但他们的身份有时候可能会发生变化。 对对对， 就是咱俩在俱乐部的时候是队友，咱俩在校队的时候可能变成对手了， 太有可能了。 对，所以我之前在听咱们一些参与冰球运动的这些小队员们来讲的时候，他们也会分享到，就是这种情况其实给他们带来的就是对于比赛场上的一些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也好，或者说对比赛的这种理解也好和阅读也好，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前提保障，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比赛可打 啊， 才会让他们有了这些不同的身份上的转换嘛。 对，这是这方面也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就是不同的组合。 对， 不同组合你得先进行磨合。 嗯， 然后呢磨合的更好呢，就是更有助于发挥他的水平。 是的 啊，而这个校际这个比赛呢，它变换了这个组织模式呢，其实呢调动了更多人的积极性。 对， 也调动了教育系统的积极性啊，人家也有经费， 嗯， 人家也愿意和可以把这部分经费拿出来， 对， 然后组织冰石，然后呢组织这次赛事， 嗯， 这样等于是北京的这些打球的这些孩子啊，他多了一个打球的机会。 对呀， 啊，而且打多一年多打了好多个场次，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事。 是的 啊，校际的比赛呢是在俱乐部的一个联赛出现之后， 对 啊，他晚出现了三年， 嗯， 但是呢，他具有很大的活力， 哎， 他仍然是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 啊。 对啊，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分享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的情况。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大家分享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的情况。当然我们刚才说完就是我们这个2012年就诞生的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冰球联赛、 啊、对对 对，他到今年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是十年刚好， 第十个年头了、 啊、第十个年头了。回顾起来的话，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参与的俱乐部也越来越多了、哦、参与的孩子们也越来越多了。 对， 那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小队员们来说啊，给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啊、 嗯、 这个球队它是需要有注册队员的、 啊、 像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 U6 的时候就说了嘛 啊 我们每支球队都是需要有注册队员的，那这些俱乐部的队伍同样也是这样子啊。 对，这些要如果要参加比赛的话呢，首先你要在北京市要注册。 嗯， 像这个俱乐部这个比赛呢，它的主办单位就是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是负责承办。 嗯， 然后最早的2012年的时候是北京市体育竞赛指导中心。 嗯， 啊，体育竞赛指导中心，然后呢和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共同来主办。那么现在呢是以北京市体局来主办。 嗯， 然后呢北京市的协会呢负责承办 冰上 啊、冰是对冰球运动协会负责承办、嗯、但是呢平时的注册都是北京市这个协会呢进行注册、 哦、 所以一个队员你要想参加这个比赛的话，那你必须要首先要注册 啊，在我们的冰球协会是注册在案的一名小学员。 啊、对对对，你注册你是哪个俱乐部的呀？ 啊、 你是姓氏名谁呀、 啊？ 你多大年龄啊？你适合参加哪个年龄段的比赛啊？网上一查有你，然后报名的时候说某某俱乐部报名了，报名了一个小孩叫张小刚，比方说一查哦有，那你可以参加比赛。所以是一个很周密的一个组织， 很正规的一个流程、啊、 很正规的一个流程， 真是跟我们的专业运动员一样的、 啊、对， 他们都是有注册的嘛。 对，然后除去这以外你还得是北京市的户籍或者学籍， 哦， 两个有一个就、 嗯、 就可以， 嗯 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参加比赛，不是说谁想参加谁就参加的、 嗯、 说我也不注册，我想你今天我打的球我参加，那不行 啊。那季老师，现在我们基本上只要孩子们学习冰球，那肯定都是有俱乐部的嘛啊。 对， 那只要我是在这个俱乐部里、 啊、 我是不是应该也就算是参与到俱乐部的这个注册队员当中了呢？就是只要俱乐部这些孩子们都是可以被注册的呢？ 对，在俱乐部可以注册，但是加入了俱乐部并不等于是在协会注册了。 哦、 俱乐部呢还得把这个俱乐部的人员弄成一名单，填好了表，完了之后到协会那儿去注册，只有这样才行、 哦、 啊，不是你参加俱乐部，因为有的人可能参加俱乐部就是非常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有时候俱乐部去、 哦、 队伍他也打不了球，水平太低等等等等，或者是参加的时间特别少，所以也就可能就有些人就没有注册。 那看来这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嘛。 对，双向选择。对， 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家庭、 哦、 他觉得孩子想要作为这个注册的球员、我们以后是要参加比赛的，那肯定要去选择去注册。 对， 那球队也会对他进行一个考量，就是平时你出勤率怎么样，你打球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这个不同的队伍， 对 啊，进行一个考量，然后去给你进行注册。 对，是这样的，也就是俱乐部呢要根据队员的情况进行注册。 那我们现在得有多少注册队员、 现在能有将近4000人。 哇 啊，这样的北京的这样的小孩在进行注册，但是不是说注册的人呢、都在队伍 啊、 他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有的就没在队，但是他注册了、 嗯、哦、 啊，可以， 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哎， 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 不一定什么时候 参加比赛， 对 对 对对对，像、哦、我再跟您说另外一情况，就是发展啊，嗯、就是2012年，咱们说是33支， 对， 等到2013年的时候。可以说叫井喷式的大发展， 就一年的时间吗？ 啊、一年的70支， 哦， 就一年，就第二年就。 那为什么在这一年一下就发展这么快？如果这么算的话，那其实2013年到现在的2021年，就这段时间发展的反而没有就是那么夸张。 没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夸张，因为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一看啊，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呢，还、嗯、也没有做好准备，只有那些。有先见之明的有准备说咱们打比赛啊、 嗯、 咱们要注册，咱们要组队，咱们要打比赛，那些人当时有一些这样很热衷这方面组织工作和冰球方面的人， 嗯， 然后等到后来的时候呢，打了第一年之后，更多的人看到了这种情景，于是他们就又组织了新的队伍参加、 嗯、 70支、 嗯、 啊，当时用北京市的冰球协会的会长新会长的话说，就是翻了一番，一年之间我们就比首届来说翻了一番， 是的， 33、66，比66还多， 对， 多四支变70支， 嗯 啊，那时候是发展很快的一个，所以说这个呢，它是有一个示范作用的， 对 啊、大家都看到了其中的乐趣， 嗯， 也看到小孩在这当中呢，他对于他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而且对于身体锻炼也有帮助，对他人格的培养都有帮助， 嗯， 所以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当然您刚才您说了，说后来是不是没有那时候那么快呢？是的，他因为他不是说都能够以翻翻总翻翻这种形式、啊、 也是总翻翻也就有点不现实了、 啊、不现实了， 可以说到现在就是比较平稳的一种 发展，比较平稳，比较稳定，还是在增加的趋势， 嗯， 哎，但是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大量， 嗯 啊，那么大的量，特别是在就这一两年的疫情的发展呢，其实还有减少的趋势， 是， 特别是 它的确也是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影响嘛。 对，这疫情对于北京市的冰球可以说造成的影响挺大的，对于冰场的影响、 嗯、 对于小孩的影响、 嗯、 有些冰场它就没开之后呢，这小孩呢就没有地方去打球， 嗯， 没有地方去打球呢，就影响了他参加 U6 的这一段的比赛。 上一次我们就说到了嘛 ，U6 的这个队伍， 对， 就没有我们之前多， 对，没有以前多了。那么减少了这之后呢，对以后的更大年龄呢，也是就直接影响， 嗯， 没有小年龄直接影响。你想等他在想打的时候都7、8岁六七岁了，那时候才开始穿上冰刀能打球的时候都已经更大一点了，7、8岁了，再跟以前4、5岁就开始打球那些，等到7、8岁都已经打了2、3年、3、4年了，就没法比了， 嗯， 哎，他所以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嗯， 嗯，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像我们说的啊，我们一直也是比较平稳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嘛， 对对，在平稳的在发展，哎、 嗯， 所以说这几步呢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孩子要想参加比赛的话很重要的一步。在北京市来说，整个参加冰球活动的孩子的年龄是偏小的， 嗯， 是早的，哎，是基本上是4、5岁就开始上冰，这才比较合适。 哎，但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嗯、 那如果我没有参加过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 U6 级别的这个比赛、嗯、那我能去继续参加后面的这个比赛吗？还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前面的这个铺垫才可以去参加后面的比赛？ 我明白您的意思，这个是没有要求的， 哦， 就是说我没参加过 U6，我可不可以参加直接参加 U8？ 对，的确有可能小朋友他是6岁、7岁，他 错过了 才学 啊，对啊， 但是他可能进步的也还蛮快的， 对， 刚好跟上了队伍的节奏， 可以的，可以的。 哦、 有的是就是后学的，但是后来者居上也有， 是的， 或者是在别处上学啦，或者是别的城市生活啦， 嗯、对， 啊、都可以过来了以后直接参加是可以的，这个不一定非得从 U6 开始做起。 那在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嗯、我们现在都是以多大的队员为主呢？ 今年的比赛呢，除去六岁单独组织以外，其他呢就是7岁、8岁、9岁、10岁、11、12、14，然后18， 嗯， 就这么大的年龄段呢都有。当然往大 了年龄段，女子到14队，男子到18队呢，队伍呢就少了。 对 啊，主要的原因呢，少的原因主要是升学， 嗯， 他要上高中了，有的就是已经在高中了，反正就是很少了。多数的都是在7岁、8岁、9岁、10岁、11、12，这是这几年是队伍最多的。 嗯， 所以要分成什么组呢？要分成竞技组和选拔组。 啊，我们这个都分的吗？ 啊，都要分的啊、 哦、 每个年龄段都要分成这样的组。所谓竞技组就是在这个当中水平要高一些的。 嗯， 所谓选拔组呢就是要低一些。 哦、 啊、都是这样的。 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年龄组别会分，还是说整个我们这个从7岁 到12岁都要分？ 哦， 都要分， 再往上就不分了。 再往上呢，因为队伍少了， 就不再分那么细了。但是7岁到12岁的这个，我们都是分竞技组和选拔组。 选拔组都要这样分，分完了之后呢，是为了就是让相同或者相似水平的在一起打。 哦， 这样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谁也不会得很高的分， 嗯， 谁的分呢也不会特别低。 那这个竞技组和选拔组是怎么界定出来呢？怎么就说这个是在竞技组，这个球队它就是选拔组的呢？ 这样的话就要求你的俱乐部，你如果是2支以上，你必须要分、 嗯、 你不能这2支队、 哦、 我全报那个什么什么组，那不行，你得分出来。 那我们一般有俱乐部最多的能报几支球队啊？ 最多的能报10，俱乐部能报十几支球队，能有这样的 十几支。那它肯定就是分不同的年龄组别了， 分不同年龄组。 那同一个年龄组的话，它一般是有 竞技和选拔，它再分， 会有2支队伍， 会 还会有更多吗？ 对，也如果有的话也要分开的。 哦， 要分开的。 反正我们至少就是在同年龄组别的话，我们保证有一支竞技组，有一支选拔组。 哎，对对对，当然也有的教练呢，他有他的想法，不是竞技组水平高，那个选拔组不是水平低吗？ 嗯， 我们报低的那个。 我们是以田忌赛马的形式来，是不是？ 到那个不是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就弱一些， 对啊， 然后我们可打第一去，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这个呢，协会呢也在逐渐在想办法。 哦， 那你必须得不能都报一个组别， 嗯， 你不能都报一个组，竞技组和选拔组我都报选拔组，那就不行，你必须得报出一个那儿来，一个这儿来。 哦，这个是由俱乐部来 去、你可以决定。 确定我们这个球队是报竞技组还是报选拔组？ 对，你如果一个，那你就报就是了。 对， 如果你要两个，你必须竞技组报一个，选拔组报一个。 那要是一个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还是主要就根据我们自己的水平，我们觉得我可以报哪个组就报哪个组。 对 对，然后呢，如果竞技组里，竞技组跟选拔组是不打比赛的。 哦， 竞技组打竞技组的。 所以我们最后哪怕是争夺冠亚季军的话，也都是竞技组是这边的， 对， 选拔组是这边的。 对，这是不同的赛事，就是说6岁打6岁的哈，7岁呢就打7岁的， 嗯， 8岁打8岁的，7、8岁是不打的，6岁跟7岁也不打的，就是本年龄段的。然后呢，本年段当中又分竞技组和选拔组， 对， 选拔组和竞技组又不打， 哦， 就各自打各自的。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今年是选拔组的，我明年了水平感觉好像强了，我就进入到竞技组，这是 可以的， 自然的就是上升的。 一个是上升，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你下降也可以。 哦， 你也可以下降，就这样，因为它每年呢都会有变化， 嗯， 特别是这种少年的这种比赛哈， 人员有时候 人员 有 变化，有 变化， 俱乐部他会也有，当着大致就是说。总体情况不会大的变化， 嗯， 但是会有一些微小的一些调整， 嗯， 所以人员某个球队啊，你看不太可能就是这一个球队今年是这些人，明年还是这些人，一点都没变化，这种情况太少了，多数都有一些变化， 哦， 哎，有一些变化呢，那么他就可以根据他人员的变化的情况呢，来选择呢报是 竞 技 组 还 是 选拔组， 哦， 哎，他是这样的，所以这就叫根据教练。他来策划啊， 哦 嗯，怎么样？ 其实这个也是随着我们这10年的发展变化衍生出来的一种就是比赛的方式吧。 对， 就是之前可能我们大家不会分那么细，像您说33支球队，我们哪还分得出来啊？ 那时候只分年龄段， 啊。是的，然后慢慢的就发展出来了，有竞技组和选拔组，这个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呀？ 这个得有7个年头了。 哦， 啊，从多了以后就开始逐渐逐渐，因为什么呢？就发现的就是打的比分太悬殊了。 对，有那种水平特别高的， 啊， 把可能刚组建的一支队伍， 对， 虽然年龄一样，但是打出来的这个比分差距实在太大了。 对，有的时候36-0、35-1，就这样的比分，让那个第一的那个队的打的都没有兴趣了。 然后其实赢球的那支队他们自己也不会多高兴，因为 他也不 没有什么进球的乐趣性在里面了。 对呀，啊，发了球中间一争了球之后 啊， 一条龙过去打进去了，完了回来争球再打又进去了，然后这边冰场都不用交冰，光光溜溜的很好的全那边全打的 把冰上都已经滑的这个参差不齐了， 啊，好多印儿，这边没有，你说这样的球赛也没有人愿意看了。 是的，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所以说呢，分出这种竞技组和选拔组。但是由于教练在这里边，他也动他的心思，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高水平都在高组里边，低水平都在低组里。 那我们以今年举例啊， 啊， 竞技组和选拔组的球队数量会差很多吗？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 基本上还是相差不多， 嗯， 相差不多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但是说每个组里边的那个水平啊，也不太好掌握， 得真打出来了才能看出来， 啊。对啊，都分好组了，打起来以后又发现这俩队差这么多呀，就是这样的。从数量上来说，差不多，基本上还能平均分出来， 哦， 啊。但是它赛制问题呢，它可以能够解决。如果说它再分组，然后再打第二阶段。 对 啊， 那刚好您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分组打比赛。那我们的这个组是怎么分呢？是随机抽签这种选呢？ 对，用抽签的形式来进行分组。 哦， 如果说比如说这个队多，如果说是8支队，那就分成两个组再打比赛， 嗯， 打完之后再打第二阶段。 嗯， 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强的跟强的打，弱的跟弱的打。这样的话就是也能够相对来说避免呢，就是强弱的比分拉的差距 太悬殊了嘛。 那，啊，第二阶段，对，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在我们分组当中提到过的这个年龄的问题。之前您也说过 我们最小的那个 U6 的那个级别的比赛，可能之前就有些朋友就会很好奇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俱乐部比赛它的这个年龄的分组，我们是以 U6 U6 是单打比赛， U6 是单打，对， U7开始，对， 然后呢是每一个年龄阶段都一个组别吗？ 你想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两年一组， 对 ，U6是一在一组，就是6岁以下的，反正都在一个组里边。然后 U8就是两年了，7岁8岁在一起，然后 U109岁10岁在一起， 嗯， 然后 U12，11、12在一起，都是这么样划分的，6岁8岁10岁12，没有10岁，当年有15， 嗯， 6、8、10。12、15， 嗯， 这是在2012年这样划分的。后来我们看到，就是在有些国家一年就划一个组别。 对啊， 啊，怎么还这样划分的？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捷克和那个加拿大， 嗯， 看到他们划分一年就一个组，那么多人， 因为他们人实在是太 多 了吧， 太 多 了。后来咱们在北京这儿也得这么划分了。现在就是 U6不说了啊，单独去打。 对，我们上次说过了。 对，说过了。U7、U8。U9、U10、U11、U12，六个年龄， 每一个年龄都是自己一个单独的组 别。 对，哦， 7岁的不跟8岁打，8岁不跟9岁打，9岁不跟10岁打，就一直这么着各自打各自的。 哦，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组里每个年龄每一年的队就足够打的了。 哦， 就这样， 我们的队已经很多了， 很多了啊，用不着跟大的去打了，也用不着两年的孩子分到一个组里边去。打比赛去了，用不着了。 那就是比如说国际上的这种标准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是以像这种一年一年的这种来划分的，还是说像我们之前说的一般好像是两年为一个组别呢？ 那个孟莹您提到这个哈，就是国际呢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因为国际冰，所谓国际咱得这么说，国际呢分为是国际冰联的规定，他统一组织，还有一个就是约定俗成的各个国家， 嗯， 是吧？说从国际冰联来说，他只举办的是5个赛事，一个男子分为成年 U20、U18， 嗯， 只举办男子，只举办这3个赛事，女子呢举办女子成年和女子 U18， 嗯， 他所以他不再往小的他不举办了， 他也就不管了。 他不管了，为什么不管了呢？他倒不是说我也完全不管，那就是让各个协会去管了。 对，给你们更多的选择自由权。 哎、对，协会呢，因为也属于是国际乒联的会员单位，所以说也你说他就不具体管了。但是他也知道，哎，都是各自在管，所以说呢，从国际乒联他只管到15岁， 哦， 哎，就是 U18是到15岁，U20到17，啊，是这样来打青年组是这么来划分的， 嗯， 然后再说国际上又也国际这些各国的这些约定俗成的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哦， 您说国际上是怎么弄的？就是国际上就这方面就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国。弄各国的事情，你中国 根据自己的一个对 国情 的情况， 队员情况、 哦，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就是他们的一些经验 啊，对，这可以、 哦、 啊，就是国际上的东西呢可以借鉴。我不是刚才说了吗？像我最早知道的就是捷克跟加拿大，看到他们是一年一分，一年一划分，那时候中国还不用呢。 当时我们也不太理解、啊， 不太理解， 说用得着分这么细 吗？对，我当时就感觉我说怎么这一年一划分、哦，现在中国也一年一划分了。 现在可以理解了， 啊、现在可以理解了。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呢，中国呢是就是加了一个7岁，然后6岁、7岁，原来不是6岁、8岁、10岁2年一跨度吗？后来加上7岁，这我都觉得，哎呀，这中国乒乓球发展，北京乒乓球发展挺快呀、啊。 嗯， 6岁跟7岁都不能在一个组里打了，7岁跟8岁也不能在一打了， 都是自己单班一个组 啊，自己单班去了。好，现在不光7岁、8岁不打，7岁、8岁、9岁、10岁、11、126个分头都各自分头打。 哦， 啊， 这就 是发展。 对他们就会分得更细了嘛啊。那在这7到12岁的。这个年龄阶段当中，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们还要再单独去分出竞技组和选拔组， 对，这就根据他的水平来划分。 嗯， 因为他划这个划分，就是主要靠教练来俱乐部来报，他也不是很准确的，因为他人员每年都有变化，每年都会加新人，加的新人水平多高多低，你可能作为教练，你知道自己队水平多高多低。但是你不知道对方啊，所以说他有根据了解，也不能全了解，所以说就报了。今天报哪儿啊？报，要不然这样报竞技吧、 嗯， 报竞技组了。到竞技组一看，低很多。 嗯 啊，有的人说报竞技组，去年输的太多，咱报那个选拔组。 选拔组 到选拔组一看，赢了就太多了。他应该是在最合适的组里边 啊、 哦，所以现在呢，这个也在变化当中，不是很准确的。 哦、那。他们这个年龄上，刚才我们说了分得这么细啊、嗯，那我们对于这些小队员参加比赛的这个年龄要求，是不是也会卡得很严了？ 卡得很严，这个必须要拿身份证、 哦、 来进行核对。完了之后，你要如果出现那种弄虚作假，那是不允许的，小打大打打小都不允许的。 嗯 啊，他都是基本都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是当年的吗？ 啊、当年的，哎，说哪年就是哪年的。你不能，你要弄出假的，那不允许的。 是我们既然作为这个运动员参加比赛了，那我们就都要符合比赛当中对于运动员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嘛。 对， 公平公正的啊。 对，要身份证，比如要查真假，然后根据那个年龄划分这个组别，然后呢还不能张冠李戴，号码服装是那样，然后里边的芯变成了别人的都不允许。北京还真是挑，大家都很遵守。 是的 啊，遵守这个社会这个公约， 对， 遵守 这 个规定， 最基本的 啊，最基本的东西。要不然你给孩子，你说你做什么样子？ 是我们本来打比赛 啊， 更多的其实是希望他在参与比赛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收获。 对， 输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输赢不是那么重要。 是的， 就是不是那么重要。 让孩子们其实更多的是体会他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季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这个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联赛啊，给我们其实相当于是延续着上一次的这个节目的内容，把年龄呢又往上去扩展了，并且给我们也介绍了咱们这个青少年俱乐部联赛它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当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开了个头，先进行了个铺垫。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听季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联赛它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呀，还有一些比如说参赛过程当中的具体的内容。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提醒您在我们节目之后呢，继续关注我们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孟莹。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